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022相约北京。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一月份之后，我们也感受到冬奥会脚步的临近。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内容，邀请冬奥项目的专家系统为大家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等相关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高山滑雪这个项目。而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财委会委员、北京冬奥会高山项目的 NTO 王哲广王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是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老师啊。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王老师和大家介绍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的奇门杆，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从这儿和大家说起吧。 我们在高山赛事当中使用的奇门杆，它也是特殊设计的。那么目前它的杆型是这样的，它的杆的底部是要埋在雪面以下，杆的上部是露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呢，被国雪联认证的都是属于弹簧杆，它是可以弹动的。 对， 目前的这种奇门杆呢分为两种，一种是螺旋杆。那么螺旋杆呢，就是我们在地面打孔之后呢，我们使用奇门扳手将这个奇门杆拧到这个雪面以下的这个部位。 对， 还有一种杆呢就是毛刷杆，它的根部呢是呈毛刷的状态，那么直接往下一插就可以了。那目前一般的回转比赛、世界杯啊、奥运会啊，普遍采用着这种方式。那它在奇门设置、奇门维护方面，它会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速度类项目比赛当中，一般的使用的是螺旋杆，尤其是绕行杆，一定要是螺旋杆，因为它比较结实。 您也强调过，就是我们这些项目它都是有奇门的。那在运动员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错过了奇门，对于他们的比赛成绩会有影响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谓的错过了奇门，那我们用一种术语，我们把它叫漏门。运动员漏门。那么规则规定呢，运动员一定要沿着正确的滑行线路依次正确通过奇门。那如果运动员漏门了，那就等于是他没有通过奇门。那按比赛的规则，那就要对他进行判罚。那么在这里有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判罚呢？他继续滑行就判罚了。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运动员，他们都有自觉的意识。那么有良好的素质啊，就是他在漏门的时候他意识到了。那么这时候运动员他就中气了， 不滑了， 不滑了。那我们在比赛当中叫中气。 那 有些运动员有可能他在滑行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认为自己漏门，但他继续滑行，但实际上他确实漏门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奇门裁判会填写判罚单，然后对他这个漏门的情况进行判罚。然后在速度类的，你像 滑降、 滑降、 超级大回转、 超大还有大回转这三个项目， 那么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停止的动作， 嗯， 那么你就不能再继续滑行。 哦， 啊，这是有这么样一个要求。但是回转比赛呢，如果你漏门了以后你可以，或者停止你可以继续滑行。 哦， 比如说漏门了以后，那我们可以通过登坡的方式也好，或者什么方式，你再绕过那个漏掉的那个旗门， 把它给重新滑一下， 你继续滑行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没有被下一个运动员超越， 嗯， 第二，没有影响到下一个运动员， 嗯，对。 因为高山滑雪的比赛的出发的方式很特别， 嗯， 它是按照等时出发， 嗯， 那么运动员按照一定的时间陆续到时间就出发，到时间就出发。那么如果你停止了，你比如说大会长、超级大会长还有滑降，那我停止了以后你就不能滑行了，那有可能上面的运动员就这时候就滑下来了。 是的， 他有这样一个区分。还有运动员如果中期了以后，那么相应来讲我们在限量上的裁判要随时通过对讲机要报中期。 哦， 那这个和计时是有关系，因为在这个计时当中，如果发现一个运动员没有下来，那么下一个运动员又下来了，他不确定这个情况，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对他的计时工作呢就非常方便了。 嗯，对，这些小项啊，我们已经介绍到了这个回转，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个呢是全能，全能又该怎么去理解呢，王老师？ 那么全能也是第一个进入冬奥会的这么一个。 我们的 这 个项目，对， 全能包括滑降和回转。那滑降我们知道它是一次滑行， 嗯， 回转是两次， 嗯， 那它的成绩怎么算呢？那就按滑降的成绩和第二次回转的成绩相加来进行排名。 那就要求这个运动员是集速度与技术 于一身， 对，于一体的啊， 嗯， 对他的这个要求就会非常高。 对，这个比赛是在一天进行的。 对， 第一个先进行的是滑降， 嗯， 然后马上转场，由速度道马上到技术道， 对， 然后进行。这个对他体能要求是比较大，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是的，这是全能啊。那当然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混合团体它其实也是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刚刚被加入进来的，也算是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新增项目。 对，那它的这个项目又是怎么来进行比赛的呢？ 那它这个项目呢，首先它的高差是80到100米， 嗯， 它的旗门数呢大概是20到30个，采用的是红门和蓝门。 嗯， 这个国家混合团体呢，它的滑行的方式到时候呢，它是由每队出一个人啊， 嗯， 两个人同时 PK。 那么在滑行线路的左侧是一个旗门， 嗯， 右侧是一个旗门，滑行线路左侧是红门， 嗯， 滑行线路的右侧是蓝门。 哦， 啊，那么他在这个运动员比赛的时候，他是两个运动员同时出发， 嗯， 啊，那么看谁滑行的速度快，看谁能够第一个滑到终点，那么通过这种 PK 的方式来进行淘汰。 嗯，那他混合团体的话，那也就是说男女都有吗？ 他要有有男女的 啊， 至少要有2名这个女子运动员。 哦，那每一个队应该是有多少名运动员呢？ 他是不超过6人啊，但是上场呢就是4个人。 哦，4个人 啊，4个人，然后在这个滑行的时候，每一轮滑行只能滑行1次。 哦， 那么这个项目呢在我们国家开展的比较晚。 嗯， 首先这个项目呢我们国家过去没有进行过， 嗯， 而且这个项目是最晚进入冬奥会的。 是的， 那我们国家为了这个参加这个项目呢，那我们在14冬的时候， 嗯， 我们才设置这个项目。 哦， 而且这个项目目前来讲呢在我们国家开展呢是比较晚，而且水平， 嗯， 也不是很高。 嗯， 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混合团体呢是双板的啊， 嗯， 那么在现在单板的滑雪当中呢它有平行回转， 嗯， 那么这个和这个混合团体非常相近，那就是2两进行比赛进行 PK 的。 对，嗯，所以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混合团体嘛，会有可能说这个队伍是一名男队员，那个队伍是一名女队员，大家同场竞技吗？ 有可能他是要事先进行 排顺序。 排顺序的，基本上它是按照积分啊、 嗯。 我们这比赛预计是应该是由16个国家参加， 嗯、 那么按照积分进行排序，比如说第一对第16啊，二对15啊、 哦， 那么经过这种比赛，然后经过1/2、1/4，最后进行决赛 PK 出冠军。 像刚才还有一点我们也没有说到，就是那是不是一位运动员滑完了之后，后面第二位运动员就可以继续出发呢？因为我们是叫混合团体嘛，怎么来看我们这个队伍的综合成绩呢？ 综合成绩就是按照比分， 嗯 啊 PK 的比分，如果胜出了，那么得一分， 嗯 啊，如果两个是平手了，平了那就各得一分。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打成2-2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第一的评分的情况，那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看次优的成绩，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最后进行决定他的成绩的。 哦、嗯，所以这个项目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看起来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热闹啊。 啊，非常热闹，非常精彩。 对，刚才听王老师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整个啊北京冬奥会高山项目这11个小项的一个具体的介绍，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我们在看比赛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也能够更明白不同的这些小项、哎、它比赛的一些特点，还有就是它的看点又是什么。当然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认知，我觉得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王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当中，国际以及我们国内目前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运动员都有哪些？ 那么在高山运动员呢，我们高山开展的国家就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奥地利 啊。 那么奥地利有一个著名的高山滑雪运动员叫希尔舍， 嗯， 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山滑雪运动员之一， 嗯， 他可以说得上是一位天才的全能型选手，他在超级大回转、回转等比赛项目当中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嗯， 他一共取得了67个世界杯的冠军， 哇， 还连续获得8次世界杯总冠军，那么7届世锦赛的总冠军， 嗯、 并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上呢。获得了2枚金牌。 嗯， 希尔舍呢，在奥地利呢影响力非常大。他曾经5次当选奥地利的年度最佳运动员，被誉为奥地利的国民英雄。他曾经被入选奥地利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在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有哪些呢？ 从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国家排名和世锦赛的这个国家排名来看呢，我们首推是奥地利 啊，依然是奥地利啊， 依然是奥地利。前面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奥地利在这个高山发展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对， 它目前仍然是一个滑雪强国。那 我们 从奥运会的成绩排名来看呢，它得过37个。这个奥运会的冠军，他的奖牌总数是120块， 就是在高山滑雪这个项目 当中、啊、这个项目上。 哇， 瑞士呢，是总奖牌总值是67， 嗯， 德国呢是45块， 啊， 那么在世锦赛呢，国家排名前3名当中呢，奥地利也是，他的奖牌总数是291块， 更多了， 瑞士呢194块， 嗯。 法国129块，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大致上是一个世界的排名。 对，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啊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肯定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啊，这些我们到时候在冬奥会比赛的时候呢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国家的选手。 对， 嗯，那我们国家高山滑雪运动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国家呢，首先这个开展高山滑雪运动啊比较晚， 嗯， 那么在1954年开始呢，在中国的东北区地区呢举办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区域性的这种滑雪比赛， 嗯， 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滑雪的选手呢基本上他们使用的一些器材呢 和技术水平和现在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嗯， 那我们国家第一次1957年举办过第一届滑雪的全国大会。 嗯， 那么这个是我们国家最早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个比赛。 嗯， 我们国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也就是八一滑雪队呢，在60年代呢曾经两次出国访问参赛。那这是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的高山滑雪代表队呢首次出国与国外的这个运动员进行交流。后来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那我们是在1980年， 嗯， 那我们国家参加了在这个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13届冬奥会。 嗯， 当时虽然我们所有的选手都没有进入到，所有的这些选手没有进到前6名， 嗯， 但是我们高山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当时的王桂珍，那我们国家的高山运动员王桂珍，在回转比赛当中取得了18名。 哦， 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呢迄今为止我国高山运动员参加冬奥会高山最好的成绩。 哦，在回转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第18名吗？ 对。 哦， 然后1984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组队参加了这个第14届冬奥会。 嗯，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3个高山滑雪运动员。 嗯， 其中一个叫李光全，还有一个叫刘长成。他们的成绩是分别获得的30名和33名。 哦， 还有一个运动员获得是28名。 嗯， 那么这是男子的运动员。到2018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最近的一届冬奥会，那我们中国选手只有2个运动员，一个叫张阳明，一个叫孔凡颖，2名运动员，获得了参赛资格。 嗯， 那当时他们分别获男子大回转的第69名和女子大回转的第55名。 嗯， 他们只参加的只是技术类的项目，因为我们速度类项目，像滑降啊、 超大 这个呢，我们都没有参加。 嗯， 为什么没有参加？因为我们国家在曾经有一个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项目。 嗯， 那后来因为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呢，那作为高山来讲呢，滑降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讲已经很多年没有开展，那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全员参加冬奥会，那么能不能参加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嗯， 那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正在积极的准备获得相应的积分，争取能够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 那当然我们也刚才和大家提到过，就是高山滑雪其实它对于这个场地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您说到的这个滑降项目就已经感觉出来了，我们是有一个硬性的指标要求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们在观看高山滑雪这个项目的时候，对于它的这个场地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尤为期待的。 对。 嗯， 当时决定申报这个北京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高山场地的确定。 嗯， 怎么选定这个场地？因为我们从北京和张家口地区呢，我们目前的雪场，当时的雪场呢，没有能够达到这个海拔能够达到800米以上的这样一个高差的雪场。后来国家体育总局呢，将这个工作任务交到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那么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呢，当时分几路这个进行了在北京进行了一些考察。那么其中一路呢，就到达了延庆。 嗯， 在延庆的时候呢，通过一些驴友这一层关系，这样就了解到在一个小海坨这个地方非常适合。 嗯， 因为它山高有高差，但是具体怎么样能不能得需要专家来确定。当时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就派人去了以后呢，初步确定那个是可以。 嗯， 后来就找到专家确定这个没有问题。 嗯， 因此才能够决定 去 申 办 的 这个冬奥会。因为像有一些场地啊，你比如说像宾斯代，你说我们这没有场地，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建 新建一个，对。 但是高山这项目没有办法，你要没有这个高山的话， 怎么建 呀？我们就没有办法建起来。 对 啊，所以说这个这项工作真是功不可没。 嗯， 那么如果没有这块场地，恐怕我们北京冬奥会就无法申办。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啊，它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因为它的确是我们申办冬奥会当时可以叫申办与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嘛。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场地，您也给我们大家做出一个具体的介绍吧。 首先这个场地我去过，二月份我们国家举办一个这个相约北京高山滑雪的测试赛，当时我去过了。因为这个场地呢是我们高山人一直在梦寐以求的， 对， 都想去为冬奥做贡献，都想为助力北京 一睹它的真容啊， 真容。所以说去了以后感觉的非常好。那它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位于延庆赛区的核心区的北部，它在小海驼山路的这个南路的这么一片区域，它最高点是小海驼峰，它的高度的是海拔2198.38米，最大落差约为925米 啊，满足了， 它的施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是肯定了， 它的施工难度，而且它的施工期是非常短，每年的施工期就是夏季那个3-2个月这个时间，而且施工的过程当中呢，那个风雨交加，有时是冰雹，有时是雨， 对， 施工难度非常大，投入大啊，施工难度大，而且据说当时最多的时候呢，有20000多工人在上面施工， 哇， 那么经过2年呢。建设呢，现在已经初步成规模。那国际雪联他们这些专家来了以后特别惊讶，因为他们之前来过，这怎么能这么快把这个建成 啊，中国速度吗？ 中国速度，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势。 对， 我们也为我们中国能够有这样一个场地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财委会委员、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山项目的 NTO 王哲广老师和大家分享高山滑雪这个项目。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Share with you. 将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财委会委员、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山项目 NTO 王哲广老师和大家去分享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场地啊，是有可以大家去现场去观看比赛的这种观众席呢？ 现在目前是安排的，那他的观众席大概是有坐席5000个，还有站席3500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场地呢，它包括3条竞赛的道，竞�赛雪道，还有4条训练道，以及其他的联系雪道和技术道。那么雪道总长是23.1公里。那在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赛道呢，它分为速度道，竞速道，还有竞技道，那么在这里有3条赛道，一条是竞速道，就是滑降还有超大的赛道，一条是技术道，技术道是大回转、回转，还有一条呢雪道，竞赛道呢是叫彩虹道，那个时候。那是进行混合团体的项目的比赛的一个赛道 哦，叫彩虹道 啊。目前现在训练雪道呢有4条，那么在竞速道呢，它的具体的数据呢，它的高程就是高差呢是最高的地方，就是男子滑降的起点是2179米。 哇 啊，这个竞速道的终点海拔是1285米，垂直落差。是894米，这个是达到 是的 滑降的这个 要求的 吗？这个要求了， 对。 它雪道的平均宽度是40米，坡面的长度，也就是雪道的长度是3045米，也就是有3公里长的雪道。平均坡度为30%，其中最大的坡度，那个叫白面，它的坡度是达到68度。 哇 非常陡，那我在这个雪道上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站在雪道上，你身子稍微一欠身，手就可以摸到雪道了。 哇 它的陡的程度，它计算的方法是按照百分比计算的，也就是它100米的水平的距离，它的高度是68，那么它是按照这么计算的。它的还有缓冲区，它缓冲区的长度是140米，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嘛，宽度130米，它能够满足我们各类赛事的需求。 对， 可以说其实满足了滑降，后面的就肯定都满足了， 都满足这个需求。 对， 而且我们这个滑降道呢难度非常高。 嗯， 据国际雪联的专家他们来评估，说我们的男子的滑降线路世界难度是排前五。 哇 女子是唯一的，就是难度排第一的。 哇 所以说这个也是各国选手应该是非常期待的。 是的他们肯定也会很期待自己在这个赛道上能滑出什么样的成绩吗？这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竞速的赛道。那竞技的赛道呢？ 那竞技赛道呢，它的垂直高差是440米。 嗯， 它雪道的长度呢是1118米，平均宽度这个比较宽，平均宽度是50米。 嗯， 它开始的时候起始的部位比较陡，最大的坡度达到68%。这个坡度这个我也在那些上滑过。 您滑过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感觉还是比较好， 非常爽 ，非常爽。但是我们当时滑的时候，那个雪质比较软，还没有进行硬化。那么雪道的下段地势比较平缓，坡度主要在33%到50%之间，适于回转的比赛。 嗯， 所以说大回转和回转都是在一条道上进行。 嗯， 但是它的高差。也就是起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而且就像您提到的嘛，我们高山滑雪它对于赛道的要求，之前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应该叫冰状雪， 对， 是我们的赛道的一个标准。 满足世界一类赛事这个需求呢，必须要达到几个条件。第一个，雪的厚度。 嗯， 那么雪的厚度大概是在2米。那这个2米是怎么测得的呢？就是实际测铺完了以后要去检查，拿个电钻打到足够的深度，最后量这个深度这是首先要能够达到赛道，要达到2米。 嗯， 2米的厚度。 嗯， 第二一点呢，要对雪道进行硬化。硬化我就是硬化后呢，就是往里注水，那么注水经过硬化它冻结成那种冰状 ，对， 冰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冰状雪。为什么要进行雪的硬化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雪是非常软的， 嗯， 而我们在滑行过程当中，运动员的雪板是非常锋利的。那么一两个运动员滑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运动员滑过多了以后，往往运动员的滑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靠近的， 对对，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雪一点一点的给压成沟。 对，一轮一轮了的 而且那我们比赛就要公平竞争嘛，那么我们第一个运动员和最后一个运动员如果能够保持在同一种状态，也就是平整的状态下我们进行滑行，这是 更公平， 更公平一些。 对， 所以说后来呢就把这雪道规定进行一下硬化这么样进行处理。 对， 我们前面提到的呢，我们在这个上雪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软呢？一是没有硬化，另外气温高， 还没到时候 真正的冰状雪是对于运动员也好，还是赛事的 NTO 也好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他要把雪板修好修得非常锋利，不然的话你在这个雪道上，你比如说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不能够切住雪面，不能咬住雪面的话， 对， 那他的成绩会受很大的影响。那么工作人员要在上面工作，那么一定雪板锋利。 是的，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大家的这个观看高山滑雪的一些应该叫观赛礼仪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过这个项目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开展，我们更多的是以这个大回转的形式，所以大家呢对于他来说看比赛的这种感觉好像也是以看这样的比赛可能多一些，但是像这个滑降啊、超大啊这种项目，它本身距离长、速度又快，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地方呢？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观赛的时候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么在高山滑雪呢，首先在欧洲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每逢赛事的时候呢，这个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来涌向了这个比赛场地，场地非常的 热烈。 嗯， 而且他在这个像欧洲，你像阿尔卑斯，像那个奥地利，他们举办世界杯世锦赛，那么这些就像一个大的 party 一样。 对， 非常的观众非常多。 嗯， 而且他们的观赏的水平也非常高。 嗯，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就是都是滑雪高手， 自己也滑嘛， 自己也滑，他们特别能够看懂比赛。 嗯， 那我们在北京冬奥会，我们要去观赛高山滑雪的场地呢，我们首先要注意呢，做好一些准备，因为在结束的竞速区呢，它高度是1285米。 嗯， 啊，那么竞技区的结束区呢，它的海拔高程大概是在1500米。 嗯， 那么在这种高山又在二月份冬季，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御寒的准备。 哎，这是必须的啊， 这个一定要，因为我们要提前去， 对， 提前到，还有一些等待比赛，在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极端天气， 是的， 天气非常寒冷， 对， 这个需要做好相应的御寒工作。 对， 另外我们还要配合做好安检。 嗯， 啊，那估计到时候观赛的时候，哪些东西该带，哪些东西不该带，啊，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对， 啊，配合安检。那么安检应该是在上山的这个路上，有个地方可以安排进行安检。 嗯，对， 那我们一般去的话都是统一乘车，恐怕私家车到那儿是无法进行的。 它就是有一个停车场，让大家先停好。 它有一个集散区。 哦， 它分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一个集散广场，那我们所有的人，一部分人，比如说我要么看速度类的项目比赛，我们估计是在集散广场下车。 哦， 这时候停车场比较小，我估计这些车又得。 哦， 迅速又得返回离开。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观赛区。 对 啊，这是一点。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技术点。 嗯， 技术到的那个观赛区和它的地点不一样啊，那我们通过这种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我们到达这个结束区。 嗯， 那我们按照竞速的结束区的这个地方呢，我看了一个位置，它在这个竞速区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顶端的那个地方，据说要安大概3000个座位的座位。 哦， 那么我们可以在那儿进行观看。 嗯， 它这个地点呢很特殊啊，它是在一个，它的终点是在一个峡谷通道出口，两边呢是一些悬崖。 哇， 啊，这样一些，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恐怕我们的视线只能在这个赛段期间，我们只能看这一段。 对，最终这儿嘛。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跳， 嗯， 一个小的一个可以跳跃的地方，然后一直到结束区， 终点， 结束缓冲区这个阶段。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观众来观看的话，我们还会有通过大屏幕整个观看运动员的滑行。 啊， 那么最后运动员最后一跳，然后冲过终点，再缓冲区结束。 嗯，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景象。 对， 那么在竞技结束区呢， 嗯， 它是要高一些。 嗯， 啊，那么我们在另一个位置进行观看。 嗯， 那它的结束区呢，可以同时我们在那个结束区可以看大回转，可以看回转，可以看混合单体。 哦， 那么相对来讲呢，我们这个从大回转回转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概将近300米的坡度上运动员滑下的这么一个场景。 嗯， 然后在混合团体呢，因为它高程不高嘛，我们大致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全程。 哦，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在技术结束区进行观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的场面。 嗯，对。但是我觉得前提一定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去看比赛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到底看的是哪一场，就是别到时候该去竞技区我们去了竞速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看到自己想看的比赛，又或者说我购的票这根本不是这场比赛的话，您也没有办法做到现场去看比赛了嘛。毕竟我们这个赶到 这样的一个室外去看这么精彩的比赛，大家这一点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对， 另外我们在现场啊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 我们在这个高山比赛的时候呢，它是会有严格的一个准入的制度的。 嗯， 它会在赛道的入口进行限制时间，比如说到了一个时间以后，比赛开始前某一个时间，所有的人就不能进入了。 哦， 哪怕是我们赛事工作人员也不能够进入了。 哦， 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是的。 更何况我们观众，那我们观众，我们一定要服从这个工作人员的安排。 嗯， 到时候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志愿者提示大家在哪个区域去观看，大家不要试图离开这个区域。 嗯， 尤其是不能够进入到赛道。 是的。 进入到赛道，哪怕是靠近赛道，在那个赛道的 B 网 A 网处我们去观看，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 那还有我们在这个结束区观看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入到这个结束的缓冲区。 嗯，对。 那结束缓冲区这如果你在那站立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 一个是影响运动员，那么一个是对自己。 嗯。 运动员在高速滑行这个结束区，他要有一个缓冲区的。如果这里有人的话，那就会发生危险。 嗯，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要求。 对，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嘛。 对，还有呢，就是高山滑雪呢这个项目呢，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大风。 嗯， 那么大风会有对我们比赛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比如说滑降的比赛，如果我们要遇到大风，它缆车就自动 停了。 对，它会报警，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它就报警，它就不能运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有可能比赛就会延迟或者取消。 嗯， 还有呢一种情况，有可能是降雪。 嗯， 那我们想这个3公里长的雪道，40米宽的雪道，那么这个降雪以后很麻烦的。那我们雪道是进行过硬化冰状雪，但是上面是不允许有浮雪的。 嗯， 那运动员在每次滑行过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人员进行场地平整，用雪板把这个浮雪都给它平整掉。 嗯， 那更何况如果有降雪的话，这个非常麻烦的是，我们在高山赛事工作当中呢，我们想了很多种办法，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降雪。 嗯， 真是遇到这种降雪，那我们所有的 NTO 全员都要集中，一早就要上到山顶，我们要 除雪， 除雪，对，要清理积雪，我们用雪板。一点一点往下推，一直到推到终点，把终点的区域完全清理干净。 对， 这个时候比赛才能开始。 哦， 那么如果雪下得非常厚，我们通过人力无法在当天完成的话，恐怕这个 比赛就要延期 啊，就要延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观众呢，就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 是的， 有序。这个撤退，有序离场， 是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是的，对于我们这个天气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对 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项目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大家要理解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于大家的一些指引，尤其是对于赛事的一些要求，我们要更清楚为什么是这样做。那还有呢，我觉得可能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表现也是要积极的鼓励的，不管是运动员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给予热烈的掌声啊， 掌声欢呼声。 是的 都一定要有的。 运动员们是需要的 对，需要的。 对，那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还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我们高山滑雪的一个比赛的时间，这样的话让大家不管是去现场也好，还是我们在家中观看转播也好啊，都可以牢记时间了。 奥运会的比赛时间呢基本上已经确定。 嗯， 我们北京冬奥会2月4号开幕。 嗯， 从2月6号开始一直到2月19号，那我们这些天基本上每天都有比赛。 是的， 除了14号和18号这个休息之外，那么其他都是比赛日。 嗯，对， 这个比赛呢它是一天，按照一天男子一天女子这样来进行的。 嗯， 那么从2月6号、7号、8号这样一顺序开始呢，我们先是男子滑降，2月6号男子滑降，比赛的时间是11点开始。 嗯， 那么27号是女子大回转，第一次滑行的时间呢是10点1刻， 嗯， 第二次滑行的时间呢是13点45， 嗯， 2月8号呢，举行男子超大的比赛， 嗯， 那么超大呢，它的开始的时间是11点， 嗯， 2月9号女子回转，那么这些技术类的项目的比赛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10点1刻第一次滑行，13点45呢是第二次滑行， 嗯。 10号呢是男子全能，那10点半是滑降， 嗯， 下午的14点15，那么这是回转的， 嗯， 比赛。2月11号呢女子超大， 嗯， 比赛的时间是11点。13号呢是男子大回转， 嗯， 时间是技术类的同一个时间，按照第一次、第二次。女子滑降是在2月15号， 嗯， 2月16号是男子回转的比赛，2月17号呢是女子全能的比赛， 嗯， 19号是混合团体 啊， 这样一个比赛 是。 那我想呢，这里边14和18呢，是有两个休息日， 嗯， 这个两个休息日可能对于运动员可能作为一个调整， 对， 另外一个可能还有一点时间量。万一天气降 雪，有延期之类的， 如果延期的话，这还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对， 另外从竞赛方面来看呢，他的工作量非常大， 嗯、 非常艰苦，而且难度非常大，风险非常高。 嗯， 那么在这个有关的竞赛工作当中呢，我们高山的团队呢分为两个团队，一个是竞技的，一个竞速的。 嗯， 也就是说。在男子滑降这一天比赛的时候呢，那是竞速的团队， 对， 参与。然后第二天比如说女子大回转，那么竞技的 是的 团队上，这样交替来进行、 嗯， 两个团队就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保证一些休息了嘛、 嗯、 啊。但是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高山滑雪的确是一个重头项目啊，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从冬奥会开幕之后。2月4号开幕嘛，2月6号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比赛了，一直持续到2月19号。在这个中间呢，大家可以说是，我们如果开开电视，可能10有8九，尤其是白天的时候啊，都能够赶上这些项目的这个比拼。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了解了在现场的一些观赛礼仪，还有呢就是听王老师今天也介绍到了我们观看这些不同的项目它的一些观看的这个看点，我相信对于朋友们在欣赏我们高山滑雪这些项目的时候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也会让我们更加感受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彩的表现。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下午2点还会有一次重播，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点05分到10点30分、12点30分到13点，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